时间的奇迹，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。秋风来前一个假期，流浪到巴黎，边走边看夜，边搜集快乐气息。呜、哦，想你的知己，聊不完话题，拍摄你开心背影，为你做个笔记。秋风来前一个假期，没设定主题，实现所有旅行。记得爱自己，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。我会替你打气，陪你一起努力，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。不做时间的奇迹，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。起飞